上一讲啊，咱们说到欧洲几个大国之间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，眼瞅一场大战在所难免，但是真要干起来，几个大国谁都不想孤军奋战，所以呢，拉帮结伙势在必行。这个三皇同盟解体之后，德国和奥匈帝国呢，马上就签订了德奥同盟条约。咱都是日耳曼人，都是说德语的，不带俄罗斯玩，本来他跟咱也不是一伙啊，咱仨拉屎都不蹲一个坑，是吧？所以不带他玩了。条约里除了指名道姓说咱们未来的主要敌人是法国之外，还提到了如果谁被沙俄入侵，另一个国家就得帮忙。后来呢，意大利也想加入这个同盟，为啥呢？因为当时意大利啊在跟法国争夺北非的突尼斯，法国虽然刚打完普法战争没几年，元气大伤，但收拾个意大利那是绰绰有余，所以意大利就觉得得找个组织一起对付法国。那当然这个组织就是德国了。可是呢，这儿啊也有个问题，就是意大利跟奥匈帝国也有矛盾啊。咱们讲那个意大利的独立，其实主要是从奥匈帝国手里独立，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，它统一的那些好多地盘原来都是被奥匈占着的，所以意大利跟奥匈帝国有领土争端。但是呢，意大利这回豁出去了，主动找奥匈帝国谈判，化解双方矛盾，最终1882年德奥意三国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。啊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大阵营之一，也就是同盟国宣告形成。同盟国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法国，其次是俄国。法俄两国一看这还了得，那干脆咱也凑一凑吧。很快1891年法国舰队访问沙俄，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亲自登上法国旗舰表示欢迎，乐队奏响法国国歌马赛曲，沙皇脱帽致敬。按说沙俄可是欧洲大陆最崇尚专制最保守的国家，而法国是最新潮最推崇民主的国家，现代启蒙思想的诞生地，是吧？两国其实本来是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的。马赛曲在这个沙俄一直都是禁歌，现在沙皇带头给他致敬，可见他们受到同盟国的威胁有多大。所以到了1892年转过来年，法俄双方呢就签订了军事条约，一起对抗同盟国。欧洲五大强国结成了两队啊。然后呢，咱们再来看看英国啊。一直以来啊，英国不喜欢结盟，奉行的是光荣孤立的政策啊。因为他本来英伦三岛也孤悬海外，只要求欧洲各国保持军事，谁是欧洲大陆的老大，谁就是英国的敌人。早年西班牙强大，英国联合荷兰打西班牙，后来法国强大，英国一看法国快统一欧洲了，就组织了几次反法同盟一起打法国，那也号称这个第二次百年战争，从路易十四时代一直打到拿破仑时代。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德国崛起得太快，那现在又要动英国最不能动的殖民地和海军，所以英国就开始琢磨怎么对付德国。这个用英国首相帕默斯顿的一句名言说，大英帝国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恒不变的利益。所以英国的朋友和敌人是经常换的，总之就是谁破坏了欧洲大陆的军事，我就带人弄谁。你是老大，我就叫上2345678910勾嘎 K 跟你死磕。一开始呢，这个英国想通过谈判跟德国解决问题。1898年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会见这个德国大使啊，这个张伯伦呢就是二战前搞绥靖政策的那位。张伯伦跟德国大使提议英德同盟，给德国大使吓了一跳。按理说这个英国不是光荣孤立吗？你吃错药了，你要急着求和，那咱就谈谈条件吧。于是呢，德国就开始大肆敲诈，提各种条件。你想英国那是那么容易被你糊弄着的吗？双方尔虞我诈，来回拉锯了几个回合，最终没有谈拢。英国知道德国人绝不会善罢甘休，肯定会继续扩充军备，所以啊，咱也就别再玩什么光荣孤立了，再孤立咱就真要光荣了，还是得找盟友靠谱。正当英国打瞌睡的时候，法国来送枕头。法国眼瞅英德关系恶化，就朝英国抛出这个橄榄枝，咱俩抛弃前嫌吧，我不跟你唠圣女贞德，你也别跟我提威灵顿了，我不说奥尔良，你也别说滑铁卢。英国很快就同意了。1903年当时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访问法国啊，英国首相还很担心啊，觉得这个法国老百姓啊一帮二货啊，动不动就起义，跟他们国王都莽一波，恐怕不会尊敬您啊，所以就提醒国王说，这个您访问法国的时候可能这个会遭到他们不公正的对待。 国王说那个他们能怎么不公正对待我呀？啊，首相大人也不嫌恶心，直接就说万一有人往您脸上吐吐沫怎么办？那、啊、爱德华气着说没关系，那、啊、真要是这个有人呢，这个往我脸上吐吐沫，我不擦，让风把它吹干啊，这就中国一个成语嘛，唾面自干啊。当然了，这种事儿没发生啊，因为爱德华七世这个人太会唠嗑了，那、啊、在巴黎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，称赞法国人民和法国文化的伟大。表明自己对法国的仰慕啊，还到处说英法之间唇齿相依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访问途中一听马赛曲，马上就立正敬礼。所以爱德华七世回国的时候，法国人自发的聚集在码头上欢送，国王万岁的呼声在人群中此起彼伏。这可是60年来头一遭，因为法国人自己的国王1848年就被推翻了啊。所以爱德华七世的访问迅速改善了英法的关系。1904年两国签订了协约。沙俄外交大臣听说以后喜出望外的说，朋友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。啊、那意思呢，沙俄跟英国也应该是盟友了。啊、不过这个没那么容易、啊、因为英俄矛盾、啊、远比英法矛盾深、啊、在亚洲全面的争夺。沙俄和英国呀，在这个巴尔干、中东啊，包括中国地区，那激烈的争夺，所以有很大的矛盾。英国呢，当时把沙俄比作魔鬼，那认为呢，和魔鬼共进晚餐，必须要有长庚时啊，干嘛使呢？就是一边喝汤一边防身。但是正在此时，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。1904年日俄战争，沙俄失败。那日本之所以能够战胜俄国，其实英美财团给提供了大力的帮助。这么一来，沙俄没有足够的力量往远东扩张，英俄两国在亚洲的对抗就有了缓和。加上德国往近东地区的渗透越来越厉害，所以英俄两国就有了共同的敌人。于是呢，1907年两国签订了英俄协约，至此一战的另一大这个阵营协约国正式宣告成立。协约国的成立比同盟国晚了四分之一个世纪，就是因为协约国国家内部之间的矛盾也很深，不断的在调整，完全是被同盟国逼的。而且呢，协约国跟德奥意三国同盟相比要松散的多，只是两两之间签订了协约，协约也比较松散，法国要挨打，英国没有出兵的义务。但是不要紧，最重要的是两大阵营形成，互相之间的对立也越来越严重，所以下一步大家就要开始扩军备战了。1880年啊，德国的常备陆军加上预备役啊，也叫可动员人数啊，一共是130万。到1914年短短30多年的时候，德国的可动员人数就达到了450万。盟友奥匈也不含糊，从77万扩大到了335万，翻了四倍。法国人当然不甘示弱，奋起直追。到1914年可动员人数就达到了378万。不过要比人，谁也比不了沙俄。作为欧洲第一人口大国，沙俄在1914年总动员人数居然达到了夸张的597万。总体来说呀，各国军队中德军素质最好，因为德军有完善的参谋部制度。法军也不错啊，毕竟当年横扫欧洲遗风尚存。奥匈军队呢一般般，但是呢他的斯柯达兵工厂是全球第二大军工企业，仅次于这个德国的克虏伯。生产了一大批重型火炮啊，这个也比较猛。俄军就纯粹是靠数量取胜了，虽然号称恐怖的压路机，但是军备组织后勤都是列强里最差的啊，甚至说有人说他妈停留在拿破仑时代啊。眼瞅大家的军队一天天飞速扩张，几个国家就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，就是怎么才能杀掉这些人啊。显然现有武器是不够的，那得研究新式武器。那首当其冲的呢就是大炮。这个时候经过两次工业革命， TNT 炸药横空出世，爆炸威力远超以往的炸药，各国的机床呢也都可以加工高纯度无缝钢管，这就让造出更大的炮成了可能。德国研究大炮非常追求口径和射程，研制了从70毫米到200毫米各种各样的大口径火炮。最后呢还有两个登峰造极之作啊，一个是绰号大贝沙的旧炮，口径居然达到了420毫米，一发炮弹重达820公斤，再坚固的工事也扛不住几炮。另一个呢就是著名的巴黎大炮，号称火炮之王，虽然口径只有210毫米，但是射程达到了120公里， 专门为了在超远距离炮击巴黎这样的大城市用。法国当然也没闲着，虽然在火炮的口径和射程上不如德国啊，但是他们的成果呢也不小，特别是呢开发出了号称这个法75小姐的 M1897 型野战炮，这是世界上第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火炮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此前的火炮啊，一开炮巨大的后坐力都会让火炮向后溜车，要想再次射击就得先把火炮推回来再重新瞄准，这么一折腾一分钟打两到三发炮弹就了不得了。而 M1897 这个炮呢用的是弹性炮架，开炮的时候只让炮管受到后坐力往后移动，炮身不动，通过附近机把炮管迅速复位，不用重新瞄准就可以继续开炮。这么一来每分钟能打15到20发炮弹，效率大大提升啊！就是说这是人类火炮史正式从架退炮到管退炮，那所以今天的这个深管火炮都是管退炮啊！你没见过今天哪个炮一打砰这炮啊跑出去二里地，没有这样了啊，没有这样。这法75啊在这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都广泛应用啊，如果大家去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里边也有这种炮啊，咱们这个一直到这个46年到49年三年内战的时候还在用这个啊。俄国人这边都差多了啊，技术水平太差啊，生产大炮呢啥都不灵，所以就大量制造简单方便的迫击炮，用数量来弥补质量。几大国热火朝天的造大炮，英国干啥呢？造船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德国也在造船。德国海军司令蒂尔皮茨元帅提出了风险理论啊，就是说呢，德国作为陆权国家，现实条件不允许建设一支实力超过英国的海军，但是只要德国海军实力达到英国三分之二，就可以让英国忌惮，不敢跟我们开战，从而降低战争风险。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，短短几年，德国军舰数量就翻了一番。不但如此，德国还在北边修了一条基尔运河。原来德国军舰从北海到波罗的海得绕一大圈，现在穿过运河就行了。那所以德国海军的机动性因此大大提高。英国人看见德国又造船又挖运河，感觉到后脊梁发凉啊！咱们知道英国海军一直奉行的是双强标准，就是它的总吨位必须是排第二和排第三的之和，这样呢你第二跟第三海军强国联合起来也干不过我啊！但是这个时候第三是谁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第二就要达到它的三分之二，是吧？所以1904年英国第一海务大臣费舍尔勋爵就提出了对德双倍标准，就是说要以德国海军两倍规模为标准。政策一出，英国海军迅速研发了一种装备巨炮的新式战列舰无畏舰，火力速度比以前的战列舰有大幅提升啊！就是无畏舰一下水，以前的战舰就都变成垃圾了呢。到了1914年，德国海军的总吨位是114万9800吨，英国海军的总吨位是234万6600吨，总算是完成了对德双倍标准。虽然当时德国的工业实力，包括钢产量啊、煤炭产量都超过了英国，但是德国还要维持一支强大的陆军，英国用不着。那英吉利海峡就是天然护城河，所以英国只需要造海军就成了。因此呢，这个英国海军还是能够维持对德的双倍标准。当然了，造这些东西既需要人也需要钱啊！列强的兵工厂啊，每天全速开动，军费是火箭一般上涨。英国军费从1887年的3200万英镑飙升到1913年的7700万英镑，那会儿的英镑啊都是金币啊，那会儿一个这个工人劳动一年也就是几英镑的工资啊，那会儿你想一英镑是20个克朗，一个克朗是12个便士，一英镑和240个便士，是吧？那会儿呢有的这个工人干一天活就几便士的工资嘛。其中呢这个英国的这个军费最大头的是海军拿的，7700万里边呢是4500万都是给了海军。德国海军军费增长更加惊人，由1895年的9000万马克上升到将近4亿马克。到一战前夕，德国军费支出达到国家预算的一半，法国的军费呢占了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。两大阵营勒紧裤腰带准备大干一场，欧洲大陆就形成了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。 可是呢，就在这个时候，遥远的非洲却先响起了枪声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谁在非洲开的枪呢？咱们下一讲再说。